听见经典，听见中国。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东二环东四十条桥到建国门桥由北向南，西二环天宁寺桥到阜成门桥由南向北，以上路段车辆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我准备打开我的 radio， 此刻听一场 live show。 你睁大眼睛注视着我，问我那又是什么。我说是九七四 live show， 最好的现场都在这里面。每周末是七点 2018年12月30号，今天是2018年97.4 Live Show 开播以来的最后一期节目。以往我们的开始呢，都是非常欢快的音乐，今天我想舒缓一点作为开始。欢迎各位在元旦三天长假的5:02继续的走进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今天节目当中呢，请来的这组嘉宾，他们从一开始唱一首歌曲到现在即将登上一个非常大的舞台，当然对于他们而言还是觉得这舞台不够大啊。陆先生乐队长达两个小时节目，我们可以慢慢的听一听他们的歌曲，聊一聊过去的故事。也感谢各位在今年2018年对97.4 Live Show 这样的一个支持。一开始我们先听一段片花，迎接一下陆先生。我今天这个片花做挺用心的，就大家也用心的听一下哈，来欢迎他们。97.4 Live Show 2018年最后一期节目，让我们 弄碎心情来平衡，弄碎悲喜来取舍，能不言不语的微笑，呼唤心那么多，弄碎情欲来纠葛，让看爱恨别求索。如果明天你终离开，请在此刻。 我们每个人都有梦想，都有想成为的那个人，想要做的那件事情，但不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完成心目当中这样的愿景。而他们的故事从这样的平常开始。 生活中的平淡，平淡中的不安，我们因为寂寞而彼此相看，真心而离开，于是意兴阑珊，于是相互取暖。 于是他们聚在一起，于是他们唱一些温暖的歌，于是我们拥抱亲吻相爱的人。 我们拥抱亲吻相爱的人，为你疯狂，为你悲伤， 从第一张专辑《所有的酒都不如你》到今年的《华年》，他们的歌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喜欢，他们的舞台也变得越来越大。有人说，看着舞台上的他们，似乎完成了自己所有的美梦。而这些看似是美梦的背后，又何尝不是他们自己的华年呢？ 可是命运啊，渴望啊，会热烈啊，也将这生长赋予悲欢交织的感动。夏日轻柔的晚风，壮阔波澜的相拥，一杂草丛生，都不及你第一次望向我的面容。 九七四 Dive Show， 2018年第一期节目，我们从不插电开始。2018年最后一期节目，我们以不插电作为结束。今天晚上，就让我们和他们围坐在一起，轻轻地哼唱那些旋律。 此刻的欢闹啊，你与我轻轻唱，唱着生活，让你懂得。人生 啊、Ladies and gentlemen， 九七四 Dive Show， 欢迎陆先生。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今天的风又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好了，2018年最后一期节目了，允许我有点小小的矫情在吧。今天晚上我们的表演即将正式的开始，再度的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非常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看到了。我们今天晚上从哪首歌曲开始？ 从你喜欢海，去不喜欢山。 好， 好不好？ 欢迎陆先生。 给了我所有的温暖，所以 讲了所有的故事，每一个故事里都有一个美好的梦，而我却在等你。你说你喜欢每一座城市都是一句晚安，你说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你说你看到了这些就会对我微笑，所以我在等你。你说你喜欢每一座城市都是一句晚安，你说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你说你看到了这些就会对我微笑，所以我在每一座城市都是一句晚安，你说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你说你看到了这些就会对我微笑，所以我在等你，所以我在 超开心的。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很有这个假日的氛围啊，虽然我们都不休假，还在让给演唱给大家听。陆先生马上将登上工人体育馆的舞台了，我相信今天节目呢也是他们在演唱会之前最后一次的在公开场合演唱给大家听，所以再度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看到和听到了。以往节目当中呢，我们都是以主唱贝贝作为这个主访嘉宾来聊天哈。我觉得今天我们聊聊每一个其他朋友的故事。先跟大家集体打个招呼好不好？我们用前面这个麦哈，就有这个红色 logo 的这个麦更好看一些，可以把那个麦卸下来。 好。 此刻我们听的歌曲呢，也是第二张专辑《华年》当中的《与我轻轻唱》。来，先打个招呼吧。 打招呼。 在、 大家好，我是杨松林，是陆先生乐队的节奏吉他手。 OK， 杨博士，欢迎博士。 嗨，大家好，我是贝斯手李斯。哎，欢迎贝斯手李斯。 厉害。 来， 大家好，我是董斌，是陆先生乐队的主音吉他手。 怎么都变成狼了。 我是主唱贝贝。 好，大家都认识了。 Hello， 我是鼓手皮皮。 我们今天一个一个来采访一下哈。在华年这张专辑当中呢，有这样的一个小册子，如果你买专辑的话应该可以看到，然后小册子当中呢每个人都有说一些自己的真心话，所以我们先看一下屁屁他在这里面写的话哈。他说，三年前演出可能是为了自己，想证明自己有存在的意义，在舞台上才有自己的价值。北展演出可能是为了身边的亲戚朋友，主要想表演给爸爸妈妈看，看看女儿在舞台上的样子。 是 很走心。哎，认真的哦。 对，就是以前，现在就大家都特别专业，然后我们后盾有一个强大的后盾团啊，我们专业的调音老师、专业的制作人、专业的经纪人，然后把我们的声光电都弄得非常专业。现在我就安安心心在后边打鼓，就特别享受，认认真真的享受每一首歌，特别幸福。 在舞台上的你还是挺酷炫的， 对， 生活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们觉得呢？ 表里如一的人。 是是是， 没错没错， 也很漂亮。 漂亮是一定漂亮的嘛。 对。哎， 所以你以前在参加陆先生之前就是玩乐队的吗？还从来没有过？ 玩过乐队，从大学高中就开始玩乐队了啊。 然后认真工作了一段时间，再没有接触过乐队吗？ 是认识了大家之后才决定去认真工作一段时间，然后感受一下工作是什么样的，感受一下他们的平时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哎，不应该是认识大家之后就更加的没有心思去工作了吗？ 那是后来的事儿。然后就是从大家身上能看到很多优点，一种坚韧，一种执着，还有一种坚持。然后我就是很好奇他们是怎么平衡这种生活的，然后跟他们学了很多东西，然后还尝试去工作一段时间，然后我就放弃了。 怪自己还是不适合。 对，怪我自己。 哎，陆先生刚才这个 PP 也讲到说，从一开始的可能不太专业的舞台，不太专业的一个团队，这样的一步走过来，是 PP 你想到过的这样的一步一步的发展吗？ 没有，哪能想到这么多啊，还能去那么大的舞台演出，还 能去。哎，你们在底下不是这样说的。 没有。 OK 啊， 是认真的了。 走心的。 现在的心情是激动的、紧张的还是？ 对，就是越临近之后就觉得有点紧张了，就紧张感就交迫就过来了。然后之前就只是觉得，哦，那只是杯盏，那是大家把我们逼到那份儿上了。后来我一想，那是一个好嗨哟，感觉人生已经达到了巅峰。 OK， 现在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巅峰要出现了。 对。 好吧， 我得站在那儿，得值得站在那儿，对吧？ 说得好。 褪色着人生啊，你坐在门口的角落，静静地看着心中的话，下次再说。 陆先生身上有一点是很多人都想要做音乐，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敢于去真正的在工作之后还可以去尝试做音乐。然后你们的成功也是让很多人看到在做音乐这个事情上的一个信念也好，一份坚持也罢，它是有一个东西出来了。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慢慢的聊，慢慢的唱吧。接下来我们再带来哪首歌曲给大家？ 唱一首老歌，唱一首愿长夜里有人陪你说话，好吧？ 来。 在寂寞中的人儿啊，他们都在渴望着拥抱，在幸福中的人儿啊，他们都在甜美的笑，在寂寞中的人儿啊。幸福中的人儿啊， 里只剩自己的呼吸，散落的尘埃又随风而起，飘过来又荡过去。 好听，愿长夜里有人陪你说话。大家如果看我们今天直播的话，你会发现好像少了一个人，那个人呢就是长夜当中有人陪他说话，他去说话去了。所以你们之间也在见证着彼此的人生当中经历很多的事情哈。我们怎么 我的麦 OK 啊。我们继续来一个一个聊故事啊。接下来我们聊一下杨博士吧。既然你要说你的麦的问题哈，在这本书当中他这样写了几句话：大家都在平行的世界里努力的生活，守护着梦想，真实认真的对待世界。在陆先生之前，你的梦想是什么？ 其实我之前一直有梦想过自己要做一个乐队的节奏吉他手。其实看到如果可能认识我很熟的一些朋友，我很早之前在自己的那个有那种自己的状态栏里，我就想自己的梦想就要。 但是你有参与过任何的乐队或者是？ 也有，但是那就属于学校里的很小型的那种 OK 小乐队，也是一直在准备着吧。然后， 但是我觉得像博士这样人其实还挺多的。生活当中很多人都觉得一直觉得自己可以成为什么乐队的主唱、乐队的什么鼓手，但都是隐藏在自己的心里，就不敢表达出来，以及不敢去实际的去实践嘛。 所以我很幸运，我觉得我真的很幸运，遇到这么一帮人，然后大家都非常。非常投合吧，我觉得，然后能聊在一起，能玩在一起，然后呢又可以做一些特别有意义的事儿，然后这个就让我觉得特别幸福。 所以此刻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是怀念当中的之间，也是他们之间的种种的故事。同样在杨博士的这段话当中还有这样的几句话哈：经过这三年的磨合和历练，我们这个团队也越来越平衡，了解彼此的脾气秉性。我一直觉得做音乐是件严格的事情，需要稳定自在的输出，而我们在一次次演出当中逐渐找到了可以稳健表达音乐的默契。所以你一开始是觉得自己在专业方面不是那么自信的一个状态吗？ 一定是这样，因为大家都在不断的进步嘛，无论是在对音乐的理解，对音乐的表达，以及我们在舞台上的一些表现，这些东西都我们是在逐渐进步的一个过程中。但是我觉得唯一不变的就是一种特别认真真诚的态度。 OK， 我们可能有时候会觉得我们在玩音乐，但实际上我们态度还是非常认真的。所以那段话其实呢，我一直以为是要我们像乐队要写一个像小总结一样，因为我们乐队有这样的一个传统吧。 真的呀，每年年底的时候会写总结吗？ 会。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有大家如果翻我们乐队那个微博的话，会让我们每个人去总结一下自己人生中的30件事儿。其实我那个时候我没觉得这个可能是会作为 CD 的一个部分，所以我写的会是一个特别。不过也还好啊，我现在看过来的时候，其实那也是我写东西的风格。 你觉得稍微有那么一点矫情是吗？ 不是，我觉得就是可能我相对写东西的时候会相对冷静吧。 那如果你要知道是这样的，收录在这个专辑当中，你会怎么写？什么样的笔锋？ 可能会更冷静一些。 那我们还是喜欢这个版本。好吧，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听一听陆先森他们的歌曲现场演唱，同时也听一听每位成员他们背后的故事。稍事休息，我们马上回来。 这满心跳沙的年岁里，为谁狂喜和有缘，在多山之间，在慌乱之间，是那清风吹流的少年在为谁高喊。只满心愁伤的年岁里，为谁狂喜和有缘。 我们一起学马甲， 我跨上沙漠之 路，我是隔壁的海上 Please DJ， 甭管听歌还是唱歌，我都会为你认真选歌。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9年工作日下午的3点到4点，和你一起唱，我是戴毅，记得和我一起哦。嘿。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刘德华12月28号在红馆举行第14场演唱会期间，因为喉咙发炎大哭忍痛宣布将暂停歌唱。12月29号，主办单位再发出通告，表示29号和30号两场演唱会也要取消，后续安排和退票事宜会尽快公布。刘德华会不会补开3场歌唱，仍然是未知数。因为张学友的15场演唱会将于下月11号开锣，要看红馆档期。有花6000元买了12月28号黄牛票的观众，在网上表示只能退回原价980元，黄牛也失踪了。因此，消委会提醒消费者，如果有心仪的表演，要理性想一想，是否值得多花几倍的价钱来买门票。继续来看，近日《明星制片人微计划之月华妻子 Next 明天我们不在家》报预告海报，引发粉丝关注。众人期待的妻子微综艺即将上线，节目中月华妻子 Next 将惊喜合体，通过短视频的方式记录他们聚光灯背后的趣味生活，展示别样的偶像青春。明天我们不在家的8期节目中，月华妻子 Next 将会带观众直击演唱会后台，了解他们舞台下的状态，会带观众一起去体验冰雪运动，感受滑雪乐趣，也会展示生活技能，一起包饺子照顾宠物，甚至会打开行李箱分享自己最私密的生活用品。节目即将于12月31号晚9点准时上线。最后再来看，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献礼剧《大浦东》正在央视热播。近日，由歌手张磊演唱的电视剧插曲《抱歉》MV 正式上线。他温婉中略带伤感的嗓音，将剧中人爱而不得的无奈和心酸娓娓道来，获网友盛赞称既细腻又有故事感。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元旦，高丽国际灯具港喜迎新春，进店送福，另有戴森吸尘器等锦鲤专宠礼包等您拿。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京藏高速马甸桥到北沙滩，旧县南桥到陈庄桥出京方向，京沪高速四环到五环间进出京双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特约播出。 为我跑腿，为我理赔，为我竭尽他所能。 是谁对你这么好呀？ 是人保直销车险，车险管家理赔全程托付，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还免费送还，不出门就能办好理赔手续，太方便了。 人保直销车险，大品牌，服务好，理赔全程托付，靠得住。 选择人保直销车险，助我一享轻快车生活。 400123456。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掌柜久等了，5点35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今晚我们是2018年最后一场表演，请来的嘉宾呢是陆先森乐队。欢迎各位，除了通过广播 FM 97.4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非常的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看到了。前半个小时我们唱的是第一张专辑的歌曲，此刻我们从第二张专辑当中的这首《他》开始我们这一时段的表演，继续的欢迎陆先森乐队。 城市身上日落辉煌，一点点一点，向所有狂欢中将在某个散场，不再有所期望，钟声回响，蓦然独立，黄昏中四处望，他不信誓言永不忘，他不信真理就是真相，失望失落失去交错而过，但有时也彷徨，他不信真心不可阻挡，他不信陪伴的爱情至上，他在人群中安静喘息，神色惊慌，哪怕城市喧嚣，日落辉煌，一点点，一点，就像所有狂欢终将在某刻散场，他不再有所期望，钟声回响，蓦然独立，黄昏中四处望，他不信誓言永不忘，失望失落失去交错而过，但有时也彷徨，他不信真心不可阻挡，他不信陪伴的爱情至上，他在人群中安静喘息，身侧惊慌，穿心深色惊， 现场演唱的他，最后为什么大家笑那么开心？发生了什么？ 本来不应该， 刚才特别默契了一下， 默契。 说好的把这块掐掉。 好吧，现场演出有时候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小状况发生，我觉得这也是很多喜欢看这个现场演出的一个原因所在吧。 挺好的。 欢迎回来，刚才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是在今年七月份的时候陆先森乐队带来的第二张专辑《华年》当中的歌曲。此刻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是《华年》当中的歌曲。这张专辑出来以后，就一直想要邀请他们来节目当中跟大家好好的分享，然后唱一唱专辑当中的歌曲哈。为什么这张专辑叫做《华年》？它的概念上和第一张专辑发生了哪些变化？来，谁来回答一下？ 《华年》第一张专辑的时候更多是情歌吧，我觉得像所有的不如你是一个更私密更个体的一种情感表达。其实华年我们可能也是因为三年以后在这条路上，我们可能看到了更多生活里更大一方面的东西，所以我们知道当下的这个时刻才是最美丽的，我们体会到了一些就是我们在一路上每时每刻看到的风景。我们其实就想，后来自己总结说，如果我们到底是看向远方，我们还是看向自己，所以即使远方其实现在也看不太清楚，那么更关注于当下吧。所以我们就想把这张专辑叫和这次巡演都叫做华年，我们希望跟一路上遇到的所有的朋友们一起来体会当下我们遇到的时候那刻时刻的美好，所以叫华年。 我们这一时段为了可以带给大家更多好听的作品，所以我们加快速度哈。我们快速的说一下刚才听到那首他，那个他指的是一个特定的一个人，还是他是一个意象？ 其实是一个泛指，其实泛指，但是这个他是来自于自我的，其实写的也是我自己，因为像那个歌词写在人群中穿行，神色惊慌，我其实是一个特怕人多的地方，年轻的时候，特别怕人多，特别怕吵闹，我在地铁里还有在人多的地方自己走路的话，我都不敢抬头，我觉得非常非常恐惧。后来现在当然好多了啊，但是我又其实是一个来自于个体的一种泛指，我觉得大家在人生的长河里头，在这些。伫立在那些落日末日沙漠的那个山头上自己的时候，内心的那种东西也是孤独的。但反而这首歌又是我们的一首快歌，我觉得这样的冲撞与矛盾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 是，而且各位看歌词的话，贝贝虽然说的是这个他只是他个体，但其实每个人可以找到相对应的点，可以对应到这个歌词当中去。 对，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七四大秀，稍后我们会带来哪首歌曲呢？我们马上回来。 师傅，我们在这儿，我这车咋的了？ 冬季车辆容易出毛病，我帮你拖到附近修理厂看看吧。 多少钱啊？ 你不是买了人保直销车险吗？百公里内拖车、搭电、换胎都不收钱。 买车险就图踏实和放心，明年我还要选人保。 搭电、换胎、百公里拖车，天寒地冻的日子里也要有人保，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道路救援服务哦。 有人保，轻快生活随我享。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陆先生乐队，欢迎各位除了通过广播 FM 97.4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很简单，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看到了。我们在直播间等你们哟。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接下来我们要带给大家这首歌曲呢，好听归好听，但是希望大家都不会出现这种状况哈。失眠，欢迎陆先生乐队。 失的夜里，清醒的人还记得，失眠的时候。 习惯也不说，生命更重度交织着错不断路不多，却从没停下过，一切念念不忘的理由主要因为感动的走过的还在拼命期许着，在某一刻光阴的背后，久而俯视着别离从未停止，在某一处又将开始， 长夜漫漫，愿大家都不会失眠。看演出的时候最讨厌的就是唱着一首歌好容易进到一段情绪当中，突然间就被打断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再带来下一首歌曲给大家好不好？ 好， 下面是哪一首？ 下面是一个挺对，就是今年挺重要的一首歌，我们的专辑同名曲，还有我们的巡演同名曲华年。 来，欢迎陆先生。 在夏天结束的瞬间怀念年轻声音，你每天都在说的那些话，如今讲给谁人听？让过往散了爱慕，与光阴相向而行。你眼神烙印岁月最后的深情，也许一次离别就能抹去再多的重逢。那年一起种下的树啊，如今飘荡着一样的风。当誓言中讲起了日月，这爱恋不彻不浓，你裙摆绽放走向我，脚步轻松。可是命运啊，渴望啊，和热烈啊，你将这心声赋予悲欢交织的感动，夏日轻柔的晚风，穿过波澜的相拥，你擦擦从生不及你第一次望向我的面容。也许一次离别就能抹去再多的重逢。那年一起种下的树啊，如今飘荡着一样的风。当誓言中讲起了日月，这爱恋不舍不动，你去百战放走向我，脚步轻松。都不及你第一次望向我的面容。可是青春啊，鲜血啊，和真切啊，请铭记啊，其实从未有过年轻。阳光穿过你的墨镜，就被碰碎的声音，时光呼了风铃，

此时此刻的各位在几环路上收听着我们的九七四 Live Show， 今天晚上请来的嘉宾是陆先森乐队，欢迎各位除了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非常的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看到本时段表演的第一首歌曲《能随心情来听的歌》。继续欢迎陆先森乐队。 还记得夏天夜色中的灯火，海平面的对岸明亮过，沉默过，不温不火，我们都未曾走完的生活，相遇着，欢闹着，也独饮着。总是吹散你说过的话，自此再也不说，再也不说，不要再提起，也不要忘记，迷途与哭泣都不必记得，能随心情来听歌，能随悲喜来取舍，不言不语的微笑，哭欢喜那么多，能随情欲来纠葛，能看爱恨变秋色。如果明天你终离开，请在此刻抱紧我。风总是吹散你说过的话，自此再也不说，再也不说，不要再提起，也不要忘记，迷途与哭泣都不必记得。 今天的版本跟录音室版本完全不一样，因为录音室版本是这个样子的。 能随心情来听歌，能随悲喜来取舍。 哎，这就是现场的一个乐趣点所在。我相信可能在演唱会当中，也许还会有不一样的版本，是吧？这次演唱会当中呢，使用了大弦乐，非常大的一个编配。 对，是这次我们尽自己最大努力吧，想把我们的音乐性更饱满和延展更多，给大家点惊喜。 Okay. 好，至于这个大弦乐到底在舞台上是一个怎么样的呈现方式，每首歌曲又会有以什么样的面貌进行重新的呈现给大家，我们都可以期待一下演唱会。但是接下来我们还继续的来围攻一下成员哈。下面我们要聊一聊这个李斯同学了哈。 好， 李斯同学比较有意思，因为他写的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来到录音棚是一个明媚的午后，然后呢自己做一些事情，沐浴、焚香、更衣，小心的卸下旧弦，擦拭琴身，换上新弦，剪掉多余的长度，对准每一个音。你们见面的那个下午 啊， 你们那个棚还挺不错的，还可以洗澡哎。 那个有洁癖， 澡堂子录的。 其实这样，就是写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跟博士一样，就是我也不太清楚这东西要最后要用到什么地方，但是我知道大概大家想写一下，就是这几年，就这三年过来，然后自己内心那些东西。因为呢，可能我们之前就像博士说的，我们经常会写一些这种总结，可能之前写的大家都写的会比较矫情， 嗯， 就是写的这些彼此之间的感情啊，对音乐呀、啊、对过往啊，对未来的期许啊，都是这样。然后我这次就觉得到写那个时候的时候，我觉得我也不想再重复以前的很多很多东西了、 哎、 我也不知道到底该用什么感情来表达这三年，这很难表达了已经，所以我说、哎、干脆我就放下这些没用的想法，我就写写自己吧，我就随便写一个片段，然后写写我的感受，写写我自己的这小片段来影射这些事情吧。所以呢，可能我就描写了一个在录一首歌的时候的那么一个状态。 您再给我们大家描述一下好不好？因为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看到这段文字。那个下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其实它是一个怎么说，是一个概括吧，就是可能我每次去录这个音的时候，因为我们都是分别去录音，就之前我们都会编好之后大家都商定好、啊、OK, 我们就按这个版本来编了。然后呢我们就会屁屁先去、 啊、 屁屁是鼓手，他会先去这个先去录完之后我才去。但是我去的时候我会提前很久去到那， 所以这是一个固定的顺序哈、 啊、是固定的顺序 okay,、 我会到那儿去，然后我会因为录音之前肯定我都要换新弦、 嗯、 我都要现场去换，因为我总觉得换弦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事情， 嗯， 就觉得因为这个可能是因为在很久以前玩乐队的时候这个穷怕了，然后就觉得换弦换一套贝斯弦一套200多块钱，然后就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特别隆重的事情。那现在可能觉得这个就换的歌比以前频繁多了，但是还是把这个心里头还有这个阴影，觉得这换弦是一个特别神圣的事情，所以每次换弦之前必须要让自己非常非常的有仪式感， 嗯， 所以当然可能我说的是沐浴，当然可能在家里先沐好浴，然后 我以为是现场还可以沐浴的，这么好的一个棚， 到那儿之后呢，可能先要把所有东西放好放整齐，然后要把手洗干净，然后慢慢的自己弄好，把琴擦得干干净净的，然后去把每一个细节都做好， 嗯， 所以要花很长时间。其实换弦很快， 嗯， 但是你要是仪式感强的话就会很慢，但是在这过程中可能就是让自己这个怀念这些整个这么长时间弹琴的这个过程吧。 这是你每一次录歌的一个必备的这样的一个流程。 对，应该每次都会这样，都会换弦。 真好。有一些乐队是在台上话特别多的，就比如说我上前段时间去看李建清，他就上来就说我是一个话痨啊，然后事实证明他在整个演出的期间话真的很多。你们在舞台上是那种话痨型的还是话特别少的？ 有人话痨有人话少， 有人话少， 每一次还不一样是吗？ 对，以主唱为 上，每次都一样，每次都只有贝贝话痨，我们所有人都话少。 对， 怪好，我们今天就封他的麦，不让他说话。 是是是，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稍后把下一首歌曲送给各位。 关注家族财富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蒲歌读美文朗诵会。2019年元月3日、4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关注家族财富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蒲歌读美文朗诵会。2019年元月3日、4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陆先森乐队。欢迎各位除了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很简单，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看到了。我们在直播间等你们哟。夜晚已经正式的到来，虽然还不到睡觉的时候，不过可以听一首小夜曲让各位的心变静一下。继续的欢迎陆先森乐队小夜曲。 夜风吹啊吹，黄昏已不见踪影，小船飘荡，夜色撩人。你还记得吗？我们初次相见时，唱的只是小夜曲。那时我们都年轻，梦想不切实际，我们眼里只有爱情，我没有忘记。如今这个夜里一切正好，我在你窗外在唱起你最爱的小夜曲。遥不可及，就算人生烂醉多过有美，爱人我只想温暖你。露骨的情感让人疲惫啊，炙热的情书你全都捎去，小夜曲响起，我只想亲吻你。风花娇浓，能捕获你芳心，别看如今白首空归，我也曾才华横溢。请你打开窗吧，船夫都听得入迷，听我为你写下的这首小夜曲。就算明日会离我而去，反正时间也不停息，可是水波倒影里我们的故事还会继续。我看见你了，我的爱人啊，穿着最美的长衣，在此景夜空里与我唱这首小夜曲。 很好听的小夜曲，同样也是来自于今年第二张专辑《华年》当中的一首歌曲。贝贝，小夜曲是在讲什么？ 其实是一位老人在我们假设它为一个水城吧，在一个水城小镇的这个河道里，然后在窗下一位应该算是迟暮的老人跟他的老妻子再去讲述自己的一生，因为两个人明天就要离去。然后这个讲述者呢，其实这个唱这个歌的人呢，就是在船上为他伴奏的那个年轻的乐师。所以大概是这样一个故事。其实这首歌里头有一句歌词也是我们想表达的一个给自己说的一句话，就是别看我如今白首空归，但是我也曾才华横溢。如果我们年老的时候还是能对身边的人说我们还是也曾才华横溢过，这个就足够了。 为什么会突然间有这样的一个好像有一点悲伤的灵感？ 因为我觉得人终将迟暮，所有的一切辉煌，所有的一切得到的东西都是沧海一粟，过眼云烟。历史的长河里不会容忍任何一个人停止脚步的，包括我们也是。我们今天站到了工体，未来在哪里我们也不知道，所以当下的这些东西我们就想留住它，因为迟早我们也会迟暮，也会老去。但是那个时候我们依然会觉得很高兴，因为我们曾经才华横溢过，我们曾经拥有过这些，就足以幸福的这一生。

啦啦啦啦。 现场演唱的很久以前非常好听，但是各位如果刚才有看视频直播的话，你会发现最怕的是确认过眼神你不是对的人。贝贝一直在给这个董明一个眼神啊，然后这个董明一脸懵的说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彼此又不能交流，你想跟他说什么？ 我想说那块就可以 solo 起来了。 还行还行 还行， 还是那在第二段的时候进来了。 对对对， 此刻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是哪一首？ 现在耳机里头的吗？啊，对，这一首是你住在我心里的原因。 你是不是想了好几秒？ 是， 故意的。 来吧，我们聊聊董冰啊。这写的这个故事当中，你写的应该是最长的。 是，这个我比较。我最矫情吗？也不 是。你是最感性的吗？在乐队当中， 对，可以这么 说。性感的。 哦，那大家就得看一下视频直播到底是有多 sexy 啊。 就 细心吧， 心比较细吧，所以说很多细节想的比较多，所以写的可能也比较多。 主要提到的是华年这两个字。 嗯，对。 你想到了很多的瞬间。 对。 哪些瞬间？再给我们描述一下。 因为就是我。有很多东西我是记得很多，就是场景啊画面啊这种感觉在脑海里闪回啊这些。那个当时说要写这个文章的时候呢，我就想到很多以前的这些画面，比方说因为文章里我也写到了，就是说在参加乐队之前，我主要是那个设计人员嘛，建筑设计人员，基本每天的事情就是对着电脑画图，那可能还有加班，还有加完班之后回家晚上的那个路上的这种情景啊。 不要说，这是我们每个人日常生活， 对对对对对， 可能大家都在哭听这一段。对对 对，没事嘛，这也是生活的一部分，非常好。哎，然后就是在参加乐队之后呢，又多了很多以前没有体验过的这种时候，比方说在舞台上的一些感受啊，包括甚至说比方说今天在那个演播室里边啊，咱们大家坐在一起这种感觉，以前如果说只是做设计的话，根本不太可能会经历这些事情。 所以这三年现在想起来还是像做梦一般啊。 嗯，但是文学上说了可能是这个样子，但实际上来讲还是我觉得还是比较踏实的，因为每一步怎么走过来的我们都知道是如何走的，我们清楚自己来时候的地方。所以说也还比较清楚自己将来要走的方向。 这句话怎么听有点毛骨悚然的感觉。哎，如果没有来杜先森的话，你现在还是在安安静静的做一个设计师？ 我可能是个领导吧。 所以因为杜先森导致你没有做领导了。 我没这么说。 好吧，上回来到节目当中呢，董明其实有一段 solo 给大家秀，但是秀的不太成功。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秀给大家，你要不要先讲一下是哪一段？ 嗯，是那个在我们第一张专辑的一首吉他独奏曲，叫晚安。 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来我们听一听董冰的现场弹唱。没有唱，只有弹。 好，希望节目时间可以长一点，然后我们就可以好好的说一说每个人听这首晚安的时候出现的一些画面感。但是有的时候不说也罢，因为每个人出现画面感是不一样的嘛。好像每年的最后几天的时候，大家都会变得心情好像更加的感性一些。有些人开始畅想说新的一年2019年立哪些 flag， 然后有些人在突然间感慨说2018年就这么间的过去了。听这首晚安的时候，你可能会想到一些这一年当中的伤感的时刻，一些温暖的时刻，一个人的时刻，一群人的时刻，两个人的时刻。2018年最后一期974 Live Show， 感谢各位的收听。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孵化器伙伴星计划，让创业者开心，让孵化器管理者省心。针对孵化器企业提供星级差异化金融服务，开户申请、日常结算、工资代发，更有创业通、银单通、高新贷等特色信贷产品及股权直投业务。招商银行孵化器伙伴星计划，陪伴企业成长，助力企业腾飞。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刚才短短的30秒的休息过程当中，大家有没有听到各种的 uncle 的声音？好吧，所以接下来就是我们的 uncle 时间，怎么能少得了这一首呢？直接唱吧，来吧，继续的欢迎陆先生。 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今天的风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我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不离开，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情愫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 的，时间的关系，春风十里我们就唱到这里。那至于演唱会当中会是什么样的版本，大家期待一下，也给我们一点点的时间跟大家好好的说一说这场演唱会。这里是九七四 Live Show， 马上回来。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 key 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 最后还有两分钟的时间，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想要提问的话，可以通过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然后把你的问题提出来，我可以现场的替大家来提问一下。关于这场演唱会，我们还请贝贝跟大家介绍一下哈，有什么你觉得最大的看点？ 声光电上我们努力做到了目前我们能做到最好，大家会看到一个庞大的舞台阵容，会看到一个非常非常我们都很期待的一个舞美装置。同时呢，最主要的还是我们会把我们所有发布过的作品把它重新，有一些作品重新改编，只有唯一的一次在工体可以听到的版本唱给大家听， 唯一一次、哦、 对，唯一一次、所以还是挺期待的吧。 所以 相聚， 现在票应该还是能买得到的哈， 还是能买得到，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微博，或者是自己想办法总能买到。 好狂哦，自己想办法可以买到。来微博， 对，陆先生乐队的这个官方微博上会有我们的购票地址，然后包括反正大家就是如果那天没事儿的，1月5号晚上可以来工人体育馆，我们来相聚一下，在北京。 OK， 这一次的演出对于他们来说应该是意义非常重大的。 是的， 怎么样？到时候大家应该会泪洒舞台吧？ 也可能，谁知道呢？ 汗 洒舞台， 汗洒舞台，必须的。 好吧，如果大家完整的关注我们今天两个小时节目的话，你会发现唯一没有单独采访的，就因为贝贝。他话实在是太多了， 是 他可能在这次的工体舞台上依然是一个话痨，所以关于他的故事的话，在舞台上听他自己慢慢讲好了。 对， 也再度的感谢陆先森乐队在2018年最后一期九七四 Live Show 的时候做客节目，谢谢大家，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祝大家2019年都好，然后2019年我们再来节目当中玩哈， 没问题，2019年见各位。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节目，感谢大家对于九七四 Live Show 2018年一整年的支持，2019年我们不见不散了，拜拜，我是泽华， 拜拜。 都不及你第一次望向我的面容，可是青春啊，鲜血啊，和真切啊，请铭记啊，其实从未有过年轻。阳光穿过你的脖颈，就被碰碎的声音，时光呼呼你。 北京音乐广播打造北京上空第一档人工智能资讯节目，2019年1月8号起，每周二974半点资讯小兵播报。北京音乐广播打造北京上空第一档人工智能资讯节目，2019年1月8号起，每周二974半点资讯小兵播报。北京音乐广播打造北京上空第一档人工智能资讯节目，2019年1月8号起，每周二974半点资讯小兵播报。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 永泊激流，栉风沐雨的日子里，我们吹响号角，绽放华彩。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攻坚克难奋斗创新的时代，我们坚定信念，畅想未来。春风化雨，面貌一新。 当改革的光阴走过40载，悠扬的歌声也飘过了40年。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特别企划《改革开放40周年》。经典音乐回顾， 2019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FM97.4， 每周六日上午10点至12点，每周接榜专题，了解各成员台当地乐坛，